真的假的，来自陶晶莹，这张专辑是2013年发行的，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，当中有周杰伦、方大同、吴青峰、蔡健雅等大牌的音乐人的联合制作，非常非常的精彩哈。那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距离上一张专辑《走路去纽约》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。陶晶莹呢，也是从单身女郎变为人妻，变为人母，这几年当中无论自身或者是外界的大环境怎么样变化，陶晶莹都看在眼里，也积累了许多的想法。所以陶晶莹加入少城时代与索尼音乐的阵容之后，在2013年12月6号正式发行个人的第9张专辑《真的假的》，通过音乐作品把她的所思所想全部都唱出来。你能在这张专辑当中听到 R&B、 Hip-Hop 再加上 Rap 的节奏情歌。从表面上来看呢，《真的假的》整张专辑的阵容似乎很有取悦新时代的意思，但实际上呢，其实像周杰伦、蔡健雅这些合作者很早就已经是陶晶莹的老朋友了。有了这种再续前缘的接续，也让这张真的假的专辑其实在音乐上面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延续性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，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想和你一起来听吴莫愁和李代沫共同合唱的，曲名回忆的时光。 如果这么一个人总有微笑该泪痕，却一刻不能等，做梦时所谓早晨就打起精神，享用自己的歌声，征服所有的灵魂，最严格的评审是竞赛的人本身，而不是他们。我们的爱不算伟大，什么都不缺乏，只因为想世界也容得下，想去铭回忆的时光，就像旋律一样不能等待，只能清唱，想去铭回忆的时光，留下你我模样，定格彼此的心脏，以为不结束的时光，一首歌能多长，就算一首反复的唱，曲终人散场，谁敢说不会遗忘，摔不怕疼，连一刻不能等，做梦是每个早晨该有的精神，失去所有的青春，说服自己的灵魂，再严格的标准却换来爱情掌声，而不能共存，我的世界有一个缺乏，为何无法将幸福也容下，那去铭回忆的时光，就像旋律一样不能倒在只能清唱，那去铭回忆的时光，留下你我模样，定格彼此的心脏，最后也只能清唱那曲铭回忆的时光，留下你我模样，定格彼此的心脏，以为不结束的时光，一首歌能够唱，就算一首反复的唱， 雨终日散场，谁敢说不会遗忘？ Yeah, yeah, yeah. 曲终人散场，谁敢说不会遗忘？要过这么一个人，总有微笑该泪痕。 作为同门的好友，吴莫愁和李代沫各自出道之后呢，就一直相互的扶持，却一直没有正式合作的机会，直到这首取名《回忆的时光》出现在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这部电影当中呢。吴莫愁和李代沫分别饰演了一对因梦想和音乐而结缘的年轻人，在拍摄的间隙，吴莫愁和李代沫两人经常唱歌来放松哈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两人合唱了这首取名《回忆的时光》，男女对唱的化学反应和恰到好好处的演绎，让全组人员都为他们起立鼓掌。这首取名《回忆的时光》由曾打造林忆莲的《纸飞机》、蔡健雅的《无底洞》等经典作品的小韩来填词，被誉为女性情歌三部曲的终极力作。那加之情歌代言人李代沫的演绎，让男性的情感和歌曲产生了新的效果。吴莫愁的这几年真正属于他的音乐作品有点少哈，那所以我们也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几个成熟女人的自述，声音已经响起来了。这首歌叫做《她她她》，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朝夕音乐。 嘿，那个是你吗？武装过的自己，坐在对面的灯下。嘿，我离开哪里呀？尝过的一些苦，它没有让我却步。嘿，我走过来了，并且很肯定的，要比从前更勇。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你懂吗？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拥抱过不完美的他，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，这么说你懂吗？ 试过要说服自己，想去的地方去吧，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。夜晚我行驶在寂静的街道，感觉像漂流在记忆 前面两首歌全部都是多人合唱，他由坚持、谭维维、魏雪曼三人合作演绎，唱出了成熟女人内心的那种孤独和微小的恐慌。后面这首歌来自于谭维维和汪峰，石头在唱歌。这首歌呢是汪峰创作的，在谭维维的极力邀歌之下，汪峰甘当绿叶来陪衬一下谭维维，最后选择非常适合谭维维歌声的声线和他合唱。汪峰反复琢磨歌曲的形态以及歌词的内容，避免他汪峰式的风格给谭维维造成过多的影响，从而便于谭维维更好地来表述这首歌曲。两个人的声音都是那种非常的有力量的，后面副歌的部分逐层递增，海浪般的编曲也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心潮澎湃。这里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这首歌曲过后我们依然要听一首有关于石头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王菲这张专辑，算算呢这张专辑已经面世9年的时间了，9年就弹指一挥间的过去了。会痛的石头，来听一下。 走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，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。想起来 秋冬沦为下片的 我们都平凡，却愿意去相信一生一生一次的耀眼闪亮。有一种渴望，你一生一定要闯一次，而有一种人呢，你一辈子只会遇见一次。这大概就是萧敬腾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内容吧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 你还记得吗，记忆的眼下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话，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同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现在我平淡的世界里，世界上那么多人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当你觉得太委屈，我会轻轻地拥抱你，当我觉得没有勇气，请你陪我直到天明。还好有出现在我无聊的人生里，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每天都是好天气。我是个善良的人，永远都不会伤害你，你也有颗温柔的心，我才不顾一切向你靠近。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直到世界尽头，年华老去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，白头到老，心心相依，请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请你相信我的情意。 界里，谁遇见谁都不稀奇，只是恰好我们相遇，顺便就撮合在一起。当你觉得太委屈，也许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当我觉得太糟心，因为梦见前任的身影。那么久的人生里，时间的难难和意义，爱人总换来换去，有人陪就谢天谢地。我是个虚伪的人，早晚也会伤害你，但说不定你已习惯，男人没几个好东西。总有一天我会背叛你，那有什么永不分离，但是这一秒我是真的爱你，想拥有你的身体。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，叫做《谎话情歌》。听了很多遍这首歌之后呢，我想起了马薇薇在《奇葩说》里面讲过，真心说出来的不一定是真话。偷换一个概念，就是真心给你的承诺却不一定真的做得到。这就好像网上那个说烂的梗，热恋的时候呢，他给你的承诺是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，分开的时候也只是真的做不到而已。秦昊大学的时候就读于漫画造型专业，而张小厚学的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。两个年轻人完全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走到了一起，组成了乐队。在去年的四月份，他们发行了全新的创作专辑，叫做《实名制》。这张策划了一年，耗时四个月，全程跟拍制作的作品上线之后，便好评如潮，得到了很多歌迷和媒体的一致赞扬。在他们的歌曲当中，你能听到一个道理，就是花花世界，茫茫人海，谁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软肋，左右着你的喜怒哀乐，但是唯一的铠甲永远是你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，叫做《复刻回忆》。 复刻回忆，是薛凯琪和方大同的深情对唱，真的显得特别的动人。翻唱过曾经席卷歌坛的金曲，叫做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天》，也是刚泽斌的《你在他乡》的重新演绎，复刻不朽的经典金曲，重新编曲填词，以国语对唱的方式加以现代 R&B 的全新诠释，让歌曲十分的有新意。这次是薛凯琪与方大同的第二次合作，这也让他们的合作显得更加的默契。方大同除了现身之外呢，还现身拍摄 MV， 两个超级的好朋友要在 MV 当中深情款款的，相当的不容易。又碰到笑点超低的薛凯琪，所以他们 NG 的次数让导演真的要抓狂起来，所以就临时改了剧本，让他们减少对戏，不仅总是擦身而过，而且眼神也完全不能有交集，这才是顺利的拍完了他们的 MV。 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的感情哈，两个人互相喜欢的人呢，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，很久之后他们又相遇在某一个地方，他们的心里仍然装着对方，但时过境迁，很多东西都改变了，再也回不去从前。也许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遗憾，才能构成完整的生活吧。复刻回忆唱的就是这样的情感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蔡依林，带来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吧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我》，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。 当褪去光鲜外表，当我卸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当一天掌声变少，可爱有人对我笑，停下歌声和舞蹈，我是否重要？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那个我是真的是假？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，但却又软弱，为什么 曾知道你有多重要，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，你是我的安眠药，我常自暴，不环保，只为你好，始终改不掉，宝宝的哭声听不到，我的音响太吵，你走了也管不着，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尽逃左右，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刽子手，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，请亮亮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我伤口，血流了却未惨痛，是时候放手，但又不接受，无理取闹，你垂头对我傻笑，还是一场感冒，难道是我太骄傲，不信你说他多好，才把你气走自招，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尽逃空左右，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刽子手，这伤口血流了却未参透，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，是我让你走也会痛，知道内疚， 提到陈奕迅，就是他的嗓音和那些深入人心的情歌，能数到的 K 歌之王，你的背包，十年，浮夸，好久不见，淘汰，富士山下，那这些歌的歌词我们甚至都能够倒背如流，因为陈奕迅式的情歌最戳人心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内疚，没有浮夸的撕心裂肺的呐喊，也没有富士山下的那种无可奈何，也没有打得火热的跳脱和无厘头，普通的歌词，平淡的音调，说话式的唱歌方式，一开口便是承认自己的不完美，但是也无妨我爱你，无妨我想你，因为这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。很多年以后，你想起那些曾经为爱失眠的夜晚，是不是会心头一颤呢？也佩服自己的孤勇和年轻，好让那些以后酣睡的日子里，梦中有似曾相识的画面，能够无愧于心地说一句我爱你。其实我们终究会发现，我们不是在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安然入睡的人，我们是需要一个能够陪伴我们失眠的人。下一首歌，魏如萱，门。 歌的下面有非常多人的感情故事，我都一一把他们看过，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。很多时候我们彼此的感情也像是一扇扇的门，打开和关上真的是两个世界了。你今天听到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，要和你明天再见啦。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想和你听王菲怀念，这里是朝夕音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喜欢想象